浑身是劲儿啊， 月光下迈步抬头， 他怎么那么细溜神儿啊， 这个人看护个家 啊，染地儿啊， 他本是生产队里的看清员， 人送外号 地老黑儿啊。 那是一水水儿啊， 这真是正出了事， 光着身筋儿啊， 老黑他眼望庄稼， 心欢喜呀、啊、这地里连着颗颗责任心，我要为了心思卯足劲儿，不能让大家伙白流汗珠子儿，你老孩儿更得想心事儿啊， 不听的那前边地里咔嚓咔嚓 嚓嚓嚓嚓 嚓 嚓嚓嚓嚓 嚓嚓嚓嚓嚓嚓 嘎嘣又咔嚓啊，他 是谁呀、 啊？嘎嘣嘣啊， 嘎嘣嘣 啊，咔嚓嚓啊， 咔嚓嘎嘣嘎嘣咔嚓，你说这是啥声音儿啊？这声音不像啊 见小不见男，他也不难，太叫劲儿。 后门外来了李老黑， 老黑我撵到了门口，不由我一打根，这院里这地方是我那叔伯小姨一根桂枝，他枝扎活了净脚歪理，平时好让别人的小便宜，今晚不能放过这码事儿，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王桂一阵。开门呐，开门！怎么睡死了？哼，一定是心里有鬼怕见人，没睡装睡不开门。好了，不开门让拉倒，我把猪给你赶到村长那去了。 啊！哎，你回来！你说我不是在这儿呢吗？ 呀啊！怎么半夜三更跑财务座顶站去了？ 哎呀，我站在这儿不是吗？是看天狗，还吃月亮呢呗。 什么？看天狗吃月亮、 啊、 是看猪吃豆子吧？ 你说啥？ 说啥你没听见呢？ 可说是呢，准是我看那月亮啊，看得出神了 呀。要我说呀，你看月亮是褶词儿，其实的怕我盯上你家门。 呸，你不害臊呢，怕你个大老爷们干啥？ 干啥？别装相了啊，看看你这帮猪！ 猪！哎呀，你们瞅瞅啊，这帮还大院的呀！ 哼，什么大院小院的？开门！ 开门！ 开门！ 开门！ 哼！ 好，那你说开门就开门啊！ 这心里咋越花魂儿啊、 哎、院里一男一女 遇到的什么事儿啊、嗯、 他老爷们没在家呀，这深更半夜的呀，隔壁吃了亏儿响，到这儿我急忙穿鞋下了地儿啊，哎哎哎哎呀， 再聊聊他们姐夫小阿姨儿啊，

坏人儿，我就说你深更半夜的起早见男的爹爹护肤美男的好心管，叫你猪八戒照镜子看你卖糊涂人 儿啊！哎呀，我还要上哪点？你说的跟我想的正对劲儿，赶紧找上几个明白人，你认识你都没劲劲，咱们当众抓住啊，好赌啊，字儿赌字儿里要是没有黄豆粒，算我老黑去来人。 那猪要死了你怎么算？ 我按着赔偿包现金，要是掏出黄豆粒小猪白死还得罚两身。老而我一甩袖子往外走啊，你怎么来了？ 哟，那是你来呀，就不行我来了。告诉你吧，我是给你们姐夫小姨子呀端官子来了。闹了半天是为了我家那块地儿啊，你们亲戚里道里呀撕破了脸子皮儿啊，把儿女扯上火来消消气儿啊。你不愧是大家亲人，那个公道人儿啊，为之你也不要发火放掉不讲理儿，只想制度咱们就得认真儿啊。只要你别再让着过海边儿啊，死神我也不能让你包赔那点粮食儿啊。 为之你听听死神说的这些话呀， 啊， 是怕边里怕翻，要拿人心抵个心呐。 啊，不开卷门那咋为神儿啊？ 哎，你往后啊，我就圈养那车，你就管不着了。 哎，这就对了， 一把得不小心开呀！哎呀， 哎，干些年奔着门儿啊。 这车的烟不接待呀，哎。

我的将啊， 十对兵十辆花车山呐、 啊，破平啊， 十面旌旗 飘马虎啊， 九万人马 出大营啊， 八方号角 连天响， 七星台下 九雄兵， 六式神器 爆竖鼓， 五方楼上 杨美名， 四艘战船 千人木， 三军壮士 见英雄， 两面红旗扬风斗， 一面重来是一面轻啊。 你待着，我说亚油呢？ 咋亚油了？ 你错了啊。 哪儿错了？ 人家是一面西来一面东。 你得了吧。 怎么了？ 你把梁红玉那边说了不少 啊， 金武柱那边一点都不表。 是啊， 那不是一面重了一面轻吗？ 那说书演戏都一样，他两面不能一块儿唱。 嗯， 咱先唱梁红玉调完兵遣完将，然后再说金兀术怎么打仗。哎，你看金兀术那不是来了吗？ 是发懵，兵败那孤山岛，回黄龙啊，回黄龙啊，一日儿哟，我把那战船呐、啊、准备好啊，日头渡啊，再三更啊，日头渡再三更。不知是败还是胜，叫我胆战又心惊啊！多少军师啊，哈密赤你给不忘算一卦呀！今日头动啊，成不成啊？成不成啊？一字眼儿哟！ 哈密赤闻听忙摆手，郎主，我这卦。 怎么样啊？ 从昨天开始他就啊不灵不灵了。 我真高兴啊，苍天有眼主成功，三更一到我传将令啊，大船的旗帽被爱行，我说三军啊既要双将你不出声啊，人间耳边传来咚咚的战鼓声啊，卷把包头身披呀红，莫非他是梁红玉？勇冠三军女英雄，急忙忙抽出狼牙牙剑，刃口搭上宝雕弓，前把拽后把松，利剑飞射带呀风啊声啊。 是快如风哎。